12:05，来到我们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来聆听今天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用音乐陪伴大家，来慢慢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悠长的下午，来跟朋友们用音乐去陪伴你的中午的午餐时间、午休时间以及下午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有音乐作为自己的一种良好陪伴。而今天我们的音乐就正式开始了。第一小时内容，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那些个稍微轻松一点的 lounge and jazz。 那今天我们会听到那些来自于西班牙的 Ibiza 岛当中能够听到的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Part 1。 而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叫做 Piano Mode， 而下面的时间耳边的音乐叫做 A Rainbow Dub。 一起来关注一下音乐，同时关注一下我们在午间的一种状态，你找对了吗？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可以查询到各种各样跟我们的节目有关的内容。 A Rainbow Dub。 耳边这样的音乐叫做一道彩虹飞过我们的眼啊！12:12，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节奏驾到。第四年我们的节目终于又开始了哈。那所以呢，今天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足够有持放的一种收听状态，同时呢还能够通过音乐伴随我们来聆听那些个目前在英美榜单当中的一些潮流歌曲。那此外在节目的第三和第四小时也会有非常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为您送出。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为您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内容，而首先这第一小时的音乐可以说啊，真的是纯音乐哈、这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来自于西班牙的伊比萨岛。阿比萨啊，这个 Elvisa 这个是西班牙语里边对伊比萨岛的一个这种称呼。那么 Elvisa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音乐状态，它不只是那些歌能够让我们听到嗨嗨的感觉哈。那因此呢 Jazz in the House 能够让我们听听看那些个在室内音乐当中非常流行且被人们越来越喜爱越来越接受的爵士音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A Rainbow Dub 以及 Piano Mode 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另外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Keep Down Dancing， 继续舞动起来来我们的身子。那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0106这四位数字，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今天明天呢，我们都已经把歌单为您列好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要播出的每一首的音乐作品的名单，怎么样，还是相当的爽快的啊。那当然了，如果您要想了解到更多的音乐内容，要想下载啊他们的话呢，你可以来回复一下 VIP， 获得我们的一下这个听友 VIP QQ 群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在群文件当中去下载到我们的一些精彩的优选歌曲和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如果你是老听友的话，希望你来告诉我们现在这样的音乐你是否听得沉浸呢。来 Keep on dancing，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持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12:21，我们正在网林直播节奏驾到第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Elvisa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Part 1。刚刚我们听过了 Keep on Dancing 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午夜之后的黑。黑暗当中你能够寻觅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故事呢？我相信只有你经历过了以后才应该才会有发言权吧。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106四位数字，获得今天的歌曲列表。歌单我们已经为你列好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欢迎大家。 Jazz in the house Lounge and Jazz，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ix。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官方公布2月4号张惠妹将在台北举办《偷故事的人》万人户外演唱会，张惠妹全心投入宣传最新专辑《偷故事的人》，由艾怡良制作《偷故事的人》接续，周杰伦创作，萨琳娜主演的联名带信 MV 开启故事第一章，点阅率已破千万，成为新歌第一支破千万的 MV。第三章身后 MV 短短五天点阅率也直逼300万。第二届中国新歌声的三位学员达布希勒图、夏启明、韩爱杰分别发布了自比赛结束以来的首支个人单曲，分别是达布希勒图《11月的天气》、夏启明《小虫》、韩爱杰《谁》。近日继第一首音乐故事第六篇微宣微安的喜欢你后，第一首音乐故事的第七篇唱作新人王子的北漂正式版也已全网上线。第一首音乐故事由华语乐坛金牌音乐人易家扬开创，是一个集结唱作人分享初心的音乐项目。当红说唱歌手 Kendrick Lamar 正式宣布为漫威新作《黑豹》打造原声，并且发布了他和同样是当红炸子鸡的 SCA 合作的新歌 All the Stars， 这是《黑豹》原声带的主打单曲。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2:41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2018年我们的全新的节奏驾到的升级版来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今天节目第二个时段里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西班牙这样的 Ibiza 岛当中的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Part 1。 耳边的音乐叫做 Think THINQUE、这貌似应该是一个法语单词来的 Think。 那么让我们去想象一下，这样的音乐背后会蕴藏了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和人的状态，听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还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分享这些个关于这个 Ibiza 岛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你去过的话呢，也希望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一些个去后感哈，去后感玩后感吧哈，还差不多。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第一小时都是一些个相对比较迟放的音乐 Chill Out。那提到了 chill out 呢，就不得不提到这样的 Ibiza 岛了。那么 Ibiza 岛呢，是在西班牙的所属的这个叫做巴利阿里群岛，虽然是个岛，但是呢属于一个市级单位。很多人不知道Ibiza 实际上是肖邦的故居，也是迟放音乐 chill out music 的发源地。因为呢他们有丰富的夜生活和电子音乐闻名于世，而 Ibiza 岛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历史遗存，而且呢在当地可以说有很多的考古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些个非常著名的人们的一些个墓地啊。那特别呢是在史前的时代，Ibiza 岛呢对于地中海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可以说呢，在坚固的高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军事建筑的一个杰出的范例，对于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的一种防御性建筑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及深远的影响。如果你去过Ibiza的话，欢迎跟来我们来去分享一下你的去过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今天不妨来跟随我们的音乐去感受一把这样的Ibiza岛 到底应该怎样用听的去旅行。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听下面的音乐，刚刚我们听过了 Thank 之后，继续来听 The Chase。A piece of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 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0106这四位数字，回复0106获得今天的直播歌单。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都已经为您列好了，当然了，如果想要去下载更多的音乐作品，我们的优选歌曲和 mixtape， 马上回复一下 VIP， 扫码进入 QQ 群吧。 的音乐叫做 The Chas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一起跟我们的音乐去感受一把中午的沉浸，还有下午的音乐陪伴。那第一小时内容都是一些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包括有像是 lounge 还有 jazz 这样的东西。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来自于西班牙的 Ibiza 岛风格的 progressive jazz in the house。The Chase 是我们耳边的音乐，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首 Why Must I Ask You。 那当然呢，我们要在这里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持棒音乐，这个天堂啊就在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西班牙的伊比萨岛。那在1994年的时候，一种小清新啊舒适的电子音乐就在伊比萨上面就是诞生了。它不是独立创造的一种音乐形式，而是将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元素调和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音乐类型。我们随处可见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 club，特别是在 Ibiza 岛上有很多国际的知名的大型的 club， 这里边呢都会有几间 chill out room 用来给朋友们在狂舞之后放松一下心情。而在这些 chill out room 当中呢，大多都是播放一些节奏相对舒缓、旋律很美妙的电子音乐作品，我们把它称作为 chill out。 而现在呢，我们在英语当中把 chill out 等于 calm down， calm down等于 relax 啊，顾名思义呢 chill out 就是放松休闲的一种音乐状态。那下面就让我们继续休闲和放松一下咯。正在为您直播北京音乐广播的节奏驾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6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歌单列表，然后可以回复一下 VIP 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在群文件当中去再下载我们的优选歌曲以及相关的 mixtape。 我是 Mr. 长，听下去。在我们的整点广告之后，也欢迎朋友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单元，就是那些个潮流风尚的欧美榜单歌曲。我们一会儿见。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这首歌来自于 Charlie Puth Attention， 正在我临直播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边呢，我们要跟朋友们用新的曲风和新的态度面对啊。那其实刚刚听到了新的音乐，它的新的声音来自于 Charlie Puth Attention 之后呢，我们要欢迎一下新鲜曲风的Clean Bandit featuring Zara Larson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他们在2017年当中不可错过的一首非常非常火红的歌曲了。那么而尤其呢是这样一首歌的 MV， 如果你看过的话会发现挺别致哈。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这样一首歌的 MV 了。 Simple Name by Clean Bandit featuring Zara Larson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cs Here Comes the Beats。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关注了以后回复一下0106获得今天的歌曲列表歌单，为您列好了，来听 Symphony。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Sei la mia donna, la forza delle onde del mare. Cogli i miei sogni, i miei segreti, molto di più. Spero che un giorno l'amore che ci ha accompagnato diventi casa, la mia famiglia, diventi noi. 2017年当中最红火的一首歌之一了，来自于 Ash 用新专辑《除》，截至目前他也依然能够占据各大榜单的头条，尤其呢在英榜当中，也是对于那些个在2018年想要表白结婚的朋友们来讲，这样的一首歌 Perfect Symphony 也是绝对至好至美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样一首歌叫做《和谐之声》，这是来自于 Ash 跟安德烈波切利，哇，这样的一位歌剧天才来一起演绎的歌曲。我们听到了很多意大利语的风格内容，还有听到了 Ash 的声音。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被歌曲俘获芳心，来感受下面的一首歌吧。 Take a Ride 来自于 Eric Sadi。 Yeah. 半点广告资讯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 Mr. 长，一会儿见。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剧，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弗朗斯雷哈尔经典青稞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义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青稞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乏力，最高气温预计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低一度左右，天气感觉又变冷了一些，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时隔两年，李易峰发表了全新数字单曲《角色》。李易峰在这首歌中首次尝试嘻哈类曲风，并亲自参与歌词制作，《角色》数字单曲成绩出色。1月1号0点发布，50分钟售出10万首。截止到1月5号凌晨1点后，销量破75万首，销售额150万。于田新专辑首播同名主打《Live Your Life》于2017年12月发布。而昨天他发布了专辑第二波主打《无常》，这首英式摇滚是于田写给生命的情书，娓娓道尽世事无常。于田也刚刚完成两首主打歌的 MV 辛苦拍摄工作。近日 TF 家族冬日嘉年华在北京举行，丁程鑫、马嘉祺、敖子逸、张真源、陈喜达、陈思旭、宋亚轩、李天泽、贺峻霖、刘耀文等10位家族新生在演出前回顾自己2017年，大家分享了自己最开心和骄傲的事儿，也坦言 TFBOYS 是自己的榜样，会朝着师兄的方向进步。新人辈出的内地乐坛不乏优秀的创作人和歌手，近日两位90后女歌手李心凌、程晓晓可谓成绩亮眼，两位歌手均以精巧细腻的鼻音见长，在歌曲的控制力和情感的表达方面风格鲜明。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Raisin 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迟放 ，True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in X。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欢迎收听 Raisin Ma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aw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 and you'll be on your own. 一首非常怨念很高的歌曲啊，复杂的不在曲风，而在像一首歌的主旨。据了解，当时这首歌呢是 Selena Gomez 跟 The Wanted 在一起后合作写成，然后给了 Justin Bieber。大家可以来体会一下当时的一些恩恩怨怨之类的哈。这个低质量的恋爱不如高质量的单身，所以呢，来自 Kygo featuring Selena Gomez 这样一首歌 It Ends Me 来开启今天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时段。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位非常火爆的新人女歌手 Lord 带给我们的 Perfect Places。 elephant die. Meet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说这样一首歌有一种凌晨三点拉闸的感觉， party 之后的一种顿然的醒悟，加上一些比较灰色的节拍，能够看到我们内心的一种折磨所在。这是由新西兰女歌手 Lord 带给我们的 Perfect Places 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的6月2号。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三个声呢是声音的声，回复0106获得今天的节目直播歌单。当然同时也欢迎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进群回复进群，或者可以来回复一下 VIP， 获得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的二维码。进入 QQ 群之后呢，能够去下载我们的一些精选好歌和相对来讲更加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mix 带。Martin Garrix featuring 塔叔啊，这个 David Guetta 以及 James Scott， Rami Daya， So Far Away。 Every single day. So Far Away 一首歌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和 David Guetta 以及 James Scott Run Me Die。 听到这里呢，我们会觉得哎呀，可能应该给自己多一些的活力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听一下来自于 Neil Horan 带给我们的 Slow Hands， 听听看这样的一个不急不躁吐露心声的大男孩的声音吧。 Cause I want you bad. Yeah, I want you, bab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all day. And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way. Yeah. Cause I want you bad. Yeah, I want you, baby. Slow, slow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bed and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leaving here without you on me. I know, yeah, already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stopping your plans and no slow hands. Slow hands. I just wanna take my Yeah, I want you, baby, slow, slow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dirty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leaving here without you on me. I know, yeah, I already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stopping your plans and no slow hands. Fingertips putting on a show. Got me now and I can't say no. Wanna be with you all alone. Take me home Fingertips putting on the show. Can't you tell that I want you, baby? Yeah. Slow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dirty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leaving here without you on me. I know, yeah, I already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stopping. Dripping down my dirty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leaving here without you on me. Slow Hands 来自于 Neil Horan。 那么目前呢 Neil 已经出了两个单曲了，发了两首单曲之后呢，也觉得自己应该作为歌手多做一些相关的活动啊。而且呢，这个蒲团并没有解散，也在休团期当中啊。他们四个都是比较优秀的这个 solo 歌手，所以到时候我们也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小蒲团啊，是不是能够重整旗鼓啊。来继续关注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 Selena Gomez featuring Gucci Mane Fetish。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06、啊、回复0106获得今天的直播歌单了。 You hooked up my body. Take you over and under and twist it up like origami. I'm not surprised. I sympathize. I can't lie. Your appetite. You got a fetish for my love. I'll push you out and you come right back. Don't see a point in blaming.

造驾到。 14: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欢迎大家。长先生来了啊，你在听吗？我在放这些个 mixtape。电子音乐舞曲呢，在2018年的一开始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两组的音乐内容了。因为呢，本周这样的一个周末也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啊，在这里呢要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新年快乐，周末愉快，真的不容易啊。在熬过了这个新年放假之后的第一周之后啊，总算到了周末了。来自于 DJ Dickey 带给我们的 New Year 2018，希望您来喜欢 Disco Version Shining and Jump， 希望各位来哟，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我们的歌曲列表，每一首音乐呢我们都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这样的 mixtape 当中的某一首音乐内容，可以通过我们的歌单去进行查询。那稍后还能够听到来自于 Mart Upside Down，以及来自于 Never Strain and Rio de la Duna Exit Trafficker。 那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继续来参加我们的点名互动单元，每个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是我们的点名环节，那么记得要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字样，把照片发送过来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对了，记住要关注我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06查询歌单，回复过来一张照片，这里面要包含一下 FM974。 一会儿来参加我们的点名互动吧，点名呢再过10分钟就要开始了，所以你赶紧要拍下照片来了，希望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 upside down. 14:14十四秒钟，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arked Overseas Samba。那么，让我们听到一些南美洲的风情，是不是拉丁的味道来了啊？我们的网友呢，这个 Sira 也说了啊，拉丁风情自己最爱。那是不是今天晚上要去来一场拉丁 Party 呢？对吧 ？Interception featuring King and MC Party Along。送给大家，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于 DJ Dicky New Year 2018。那像这样的音乐内容呢，能够让我们瞬间嗨起来，是不是？再过几分钟就开始点名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来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呢？常先生，声音的声，现在关注，马上来开始今天的点名互动喽！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 话说2018年我们的节目是四个小时一期，是依然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我跟着等你啊。点名正式开始，欢迎大家热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公众号里边呢，有这么多的网友们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来看一下，欢迎一下闪电，欢迎一下嘟嘟，也欢迎一下费劲，还有西蒙的猫，还有这个我们的泰语爱好者啊，以及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稍后的我第二篇的网友于一平，还有费劲，欢迎你回来，还有以及齐天大圣 Maggie。再来欢迎一下宋立国、许多鱼，还有烂泥，以及最坚强的泡沫熊熊，以及嘉欣、康小翔、波若波罗蜜、安迪个亲娘哎，以及网友 Sky、数字宝宝一点 ABG、Iran、月月。再来看看还有谁在我们这里，欢迎一下中二班的一名同学，欢迎进榜单位张迪、Sandy、大成、夏日如期、小贝。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啊，以及刘洋，还有你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换了新车就是棒棒的哈。14:17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06获得今天的歌单，听下去咯。This is a party you don't want to miss. Yeah. Let's go. This is a party you don't want to miss. me. My heart can unfold when you kiss me. I'm losing control like an animal, like an animal. 节奏驾到， 14:25，稍后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当中啊。半点之后呢，也希望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电音舞曲的能量所在，沉浸在周末的下午这四个小时的音乐当中，由节奏驾到为伴，从中午的午饭时间到下午的出行当中，希望可以能够通过音乐

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摄氏度。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日前发布2018年艺术类招生简章，中戏新成立的偶剧系今年将首次招生25人，而北影表演本科专业为减少大小年现象，今年将减招25人，同时将测试由去年的3试增至4试。今年中戏艺考网上报名时间为1月3号到1月12号，北影网上报名时间为1月3号9点到1月13号9点，中戏艺考时间为2月20号到3月11号。这也意味着正月初五中戏艺考就要拉开大幕，而北影目前公布的考试时间是从2月27号开始，表演学院尚未公布初试时间。昨天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美在新时代迎新年书法工作坊暨成果展示活动在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空间举行，这是中国书法名家作品的一次大荟萃，既包括齐白石、于右任、郭沫若、启功等近现代以来部分代表人物的作品，也有如欧阳中石、沈鹏、张海等书法家的作品。听曲艺品京味主题活动昨天启动，把一场曲艺专场演出送到丰台区，节目包括相声、快板、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多种艺术形式，李金斗、富强、刘颖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同台献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 Came along and you took my heart, yeah, it was quite a start. You had the love, fit like a glove, yes, 'twas the perfect love. Don't get me wrong, but I heard that song, I've seen that dance and I know romance. All this to say, it's a new day, I've spoken to the old, the jig is up, baby.Yes, you fooled around and you fell in love. Baby, 174 AJ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4:40，我们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son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一连4个小时，为您送出我们的欧美音乐的一种沉浸听感的直播啦。我是主持人 Mr. 长，欢迎大家。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各位听友们来说一下啊，目前来讲，您听到这样的嗨的一段的音乐的连盘啊，来自于 DJ Dicky New Year Remix 2018年他的全新的创作。那可以说呢，我们在年末啊，岁末年初的时候呢，可以来听听看这去年的一些热门单曲，加上今年年初的一些个热门单曲的一种混缩。那用这样的2个小时时间，我们要去沉浸自己的听感，把耳朵稍微的放松一些。Club is train serve and art。然后我们今天也会听到来自于 Mart 这样的一位 DJ 非常多的作品，包括有 Say Say Say Funky Groove Mix Edition， 以及来自于他和 Surf 来合作的歌曲 The Night All I Wanna Do。14:41，想了解我们今天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哦，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今天的日期4位数字0106，0106，不要写错哟哈。然后呢，回复过来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歌单所在。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吗？马上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好了。 Wanna Do 来自于 Surf and Mart， 让我们想起了蓝精灵的感觉哈。能够让我们通过电子音乐和舞曲的穿梭，在这蓝精灵的村庄当中，去望向夜空，去感受一下那未来的一种未知和存在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我是主持人 Mr. 长，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4个小时的音乐沉浸，由我来包圆哈。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光临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一边听着音乐，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去查询一下歌曲列表，我们的歌单已经为您去列好了。这一个歌单里边啊，列了今天和明天2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所以呢，您可以根据我们的歌单收藏或者是转发，分享一下音乐带给你的快乐所在吧。微信公众号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去关注更多的内容，包括呢有音乐、有旅行、有数码科技不啦不啦等等等等啊，也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认为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混音带啊 The Mixtape 今天的电影舞曲内容还不错的话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在明天啊，把这样的音乐内容加入到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群文件里边，所以说如果想要下载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马上去回复一下 VIP， 获得听友 VIP QQ 群的二维码了，扫码进群，然后获得我们的群文件的查看和下载资格。

15分，有朋友在问我说，哎，今天什么时候点名啊？可能应该说是自己来的晚了一些，因为不要忘记啊，2018年我们的节目已经从这个下午的2点到4点扩展为了中午的12点到4点，所以说呢，4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点名时间肯定也会提前一些。So， 我们的点名今天已经结束了，在今天的之前呢，我们在第4个时段，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点名了。那么所以呢，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可以继续去用音乐给自己更多沉浸就对了。这次我已经直播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那耳边的音乐呢，来自于 DJ Dicky 带给我们的 New Year 2018，带给我们的这样一系列的内容。可以说呢，我们听到了非常非常多，在2017年的年底到2018年年初，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个 club 当中啊，火热的这种混音单曲。电子音乐舞曲内容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听得比较爽快的。而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位 DJ Mr.Kate 带给我们的 Pop Love 2018的 Mega Mix， 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就行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 0106，回复0106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咯。 15:21，如果你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挺开心的话，那刚好就巧了哈，我们的节目就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为您送出这4个小时的欧美能量音乐的一种沉浸听感。我是主持人 Mr. 长，欢迎各位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长先生，回复0106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那今天呢，我们播的什么歌已经都在这个歌曲列表当中为您去排好顺序了。如果想要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的话，有2个群可以来去朋友们加入，一个呢是微信听友群，而另外的一个叫做 QQ 群。微信听友群呢是供朋友们去分享一些音乐的地方，大家去聊天，去沟通，去聊节目，聊音乐啊，谈话题。但是 QQ 群不一样了，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呢可以提供我们的一些节目的优选歌曲和电子音乐混音带的下载服务。所以呢，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 QQ 群的话，直接回复 VIP 或者回复 QQ 就好了。想要加入微信群的话呢，就回复进群。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听明白呢？啊，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就回复2个好了，回复进群和回复 VIP。祝你听歌愉快，周末愉快。这里是节奏驾到。Rhythm Mix.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HBO 确认《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最终季将会在2019年回归，但具体首播时间目前暂未透露，同时公布了第八季六集的导演和编剧。两位主创大卫·贝尼奥夫和D.B.卫斯身兼导演和编剧之责。第七季最终一集80分钟的时长是系列最长，而第八季的每集长度都可能与之相当。第八季单集的成本则会达到$1500万。越狱真的要有第六季了，福克斯宣布已经着手在开发越狱新季。在去年播出第五季后，去年底演员多米尼克透露越狱第六季已经在制作中，但福克斯坚持进度无更新的说法，如今终于确认有第六季，值得期待。罗宾汉起源近日发布两张新剧照，塔伦·埃格顿饰演的罗宾汉再度现身，弓箭加皮甲，青年侠盗十分矫健，反派诺丁汉郡长也首度亮相。由海伦·米伦、杰森·克拉克主演的恐怖片《温彻斯特》发布正式预告，意境十足。由真实事件改编，聚焦温彻斯特步枪家族女继承人 Sarah Winchester 的传奇故事，定于北美2月2号上映。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By myself, take off, dust them off, put them back up on the shelf. Kiss my little baby girl as in need. Am I coming out of left field? I tell all my hoes, ooh, I'm a rebel just for kicks. Break it down. I've been feeling it since 1966. Fuck it up, fuck it up, fuck it up. Bag it up, bag it up, bag it up. Break it up, break it up, break it up. Bag it up, bag it up. But I feel it still. Despacito.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When I was two, all I did is watch them.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hen I was two, all I did is watch them. I know I love them when the music stops, but come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to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To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5:38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 DJ Mr. Cake 带给我们的 Pop Love 2018 Mega Mix， 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Kanye West All of the Night， 还有来自于 Shape of You Ed Sheeran 的版本， Puffy Habanas Ellie Glory Until Paltrow，还有 Vita Hour Your Song， Selena Gomez and Marshmallow Wolves，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Dua Lipa Scared to be Lonely 等等的好音乐，只在北京音乐广播。如果您认为这样的一个2018年的一个全年的混音单曲的一个大整合特别的喜欢的话，我觉得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0106四位数字，回复0106马上获得我们的歌单列表。而且呢，我们也会在明天的时间把这样的一个 mixtape 上传到我们的 VIP QQ 听友群当中的群文件里面去，所以马上加入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吧，回复 VIP 扫码加入。另外的话呢，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我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等待大家，把全情沉浸在音乐当中。 Right now，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sum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老夫也说，哇，不知不觉听了三个多小时的节目，我会发现时间过得相当之快。那尤其呢是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很多人呢是在路上出行当中出去玩玩或者回家路上。那用这样的音乐节目跟进行一种陪伴，我觉得也是我莫大的一种荣幸所在。所以呢，要感谢各位朋友们四个小时的节目的陪伴，也要欢迎您能够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十二点钟到下午的四点钟都要锁定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来收听我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起幕于2015年。OK， 那么15:45，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间了。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热情的来到节目当中，来到公众号里边去参与更多的互动内容。那当然不要忘记查询歌单，只需要在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0106四位数字即可。那么公众号的名称再来说一下，就是常先生，声音的声。再次感谢大家，我是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战马能量音乐节目，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了，各位拜拜。 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and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